眼前的世界麻木的坦荡，不是我也避免起我，爱情足够让两个人难忘，孤独却只有我一个承担。谢谢你走过我身旁，陌生的你像熟悉的阳光，提醒我身处在地球游荡，原来我还会看你看到慌乱。爱不是不忍心就能反抗，风来时浪花也只能狂放，不这样又怎样？喜欢不去想永远是如何短暂，只要我还会期望你在身旁。爱不是一个人所能抵抗，错误有你和我一起补偿，等什么又怎样？挽救不